才说了，梆梆噔儿啷当里噔儿啷， 全带着。 实话才说了，咱们书半本儿哎，咱还有半了本儿了本儿了半的三回两段还没有交代清，哪里丢哪里找，哪里把它接着唱，哪里破了哪里缝。风景中为民工，常言道这个小车子不倒，必得慢慢的滚，必得慢慢的滚，蹦蹦起蹦蹦墩儿蹦蹦起， 是忘词儿。 哎，你看那唱大鼓的，只要一打鼓， 那就是忘词儿。 哎，这是你说的， 我 哪说了？我没说， 不是你说的吗？ 蹦蹦起蹦，万工靠肩，必得照直的蹦。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，续点麻绳子那算不中。东屋里点灯，东屋里头亮，那个西屋里不点灯，黑咕隆咚。 废话， 南屋里有人的人说话，那个北边屋里没有人声，哎呀去。 多新鲜呢， 外层走路啊，你得先迈腿，外层看东西得先睁开眼睛。 哼，你废话， 你外层吃饭啊，你得先张嘴呀，外层说书学会了，尧舜禹汤商周楚汉景隋还有唐宋元明清。 哇， 哪位先生说了？ 说什么呀？ 说我说书的忘记了，那算不能。小的时候我也用过苦功。倘若一字我把它唱错，师傅的板子打得我的屁股疼。说那个人他说他有姓，他却得有姓；说他无名，他却得有名。高山上点灯的名头大，那个带海栽花有根横。拿开飘来来的花枪鼓，那个敲着一阵儿啊，咚咚咚咚，四海扬名。你要我说的是个哪一位？他本是的顶天立地，立地顶天，难治北小，北小难治各个文明的。这位大英雄，帮我去，这是什么书？ 不知道，全是废话呀，这个。 什么人物？ 你这里哪有人物啊？ 这个为了好时间， 嗯， 快到要钱时候，书出来了。 哦， 列位先生，你们朝东看，说书的是疯子，听书的是傻子，让他往东看。大东边来了，咱们一窝蜂，他会回来吧？ 他一窝蜜蜂， 再偷去。你看准了，在头前有开刀的明罗正两面，还有那挥笔拍、素影拍，多么威风！还有那三班衙役呀，分了左右，一个个咧着大嘴，瞪着眼睛。还有那一对铁锁，一对棍，这个一对板子，一对绳，在当中闪出来八抬轿，在里面坐定了礼部天官，名叫刘墉。 哦， 输出来了， 输出来了， 刘了， 对， 留了过司法。 是啊， 这位老大人催着这个人马浩荡荡的往前走，汤水来了 啊，这是汤水了， 浩荡荡的往前走啊。坏了， 怎么了？ 下句想不起来了。 哟， 应该下句是有一个旋风把路横。旋风拦轿告状黄爱玉。他谋害亲夫， 是是， 刀扎黄爱玉， 是是是， 他把这旋风给忘了。浩浩荡荡的往前走啊，他还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啊， 这有个救命鼓，蹦蹦起蹦蹦啊，蹦蹦起蹦蹦，往前走来的往前走啊，蹦蹦起蹦蹦，噔儿那噔儿那噔，他想下注是什么来的？哎，敲了半天不能老敲，喝点水，观众着急呀，他劝你，请你等一等，不是请你等一等，还说话，有的着急，什么是请你等等？我等不及了，你不等也得等， 嘿， 等也得等。哎，他一想旁边有弹弦的 啊， 我忘了不要紧，我问问他，他一提词我不就接下去了吗？ 就是， 蹦起蹦蹦，那儿那那里那儿端着茶杯，哎，下句是什么？下句是什么？弹弦的，上句都没听见。哎，上句是什么？哎，上句是什么？一个往上句，一个往下句，这怎么办呢？把看家的本事拿出来了。 哦， 现抓现编，